请勿使用手机。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你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哎呀，这个你是有过童年的是吧？ 那当然有过童年，多新鲜呢。 对，有过童年 啊，你还记得你童年时最爱玩的玩具是什么吗？ 狗尾巴草啊。 哎， 这遍地都是。 一个姑娘家家的，怎么就那么彪悍呢？ 狗尾巴草它可以扎成小扫帚，扎成小兔子，还可以扎成小戒指。 嗯，我们一般逮蚂蚱的时候用它。 啊，是吗？ 那都不说了，你可能不懂。买玩具去虹桥啊？ 不，等会儿，虹桥那不是卖珍珠的吗？但我不知道呢。 这个曾经在北京叱咤风云玩具圈的老大哥，鉴于2000年5月的北京虹桥这个玩具市场这甭去了，今年10月底将全面关停了，这也让不少80后90后惋惜不已，纷纷开始重游市场怀念青春。 那看来80后90后的童年跟那虹桥玩具市场就息息相关是吧？ 你想啊，两千年成立，你2000年的时候，那时候要是一个10岁小孩 啊， 今年15，再加一10，25岁嘛， 正好 对吧？反正如今已经3张的男青年张晨啊，周日下午从天坛公园东门出来，过马路，熟门熟路的穿过了虹桥市场西边的小道，走进了虹桥玩具市场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根2块钱的奶油冰棍，叼嘴里边，溜溜了哒哒开始逛市场，市场的一层啊是他最喜欢的玩具，4排商铺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什么电动小汽车啊，遥控飞机啊 ，Transformers 啊，变形金刚 啊，什么四驱车呀，毛绒玩具，反正应有尽有。还有最近新上市的飞天娃娃， 哎呦，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人家脚底下踩着人字拖，手里拿着照相机手机啊，不，现在不拿照相机了，拿着手机，反正跟那儿一边拍一边买一边看。 这是游客的范儿啊！ 哎，这个张晨说，我差不多半个月来这儿一趟吧。小时候来这儿是自己解个眼馋啊，看得上买不起呀。现在来呢是为了他2岁的儿子啊，兜里终于有钱了， 看上啥买啥。 反正他看上一个1米高的变形金刚，问了问价格，二话不说从兜里掏出100块钱收了。 100块钱就买下来了？ 哎呀，你100块钱，这你以为是啊那个大商场的这儿，你说便宜 真实惠 啊。别看这玩具个儿这么大，其实一点都不重啊，感觉质感还不错，孩子玩几年都玩不坏。然后呢，这个张晨拿着这个变形金刚啊，胳膊一夹，继续往前逛。他说了，我上初中那会儿就有这个玩具市场，那时候流行的玩具啊，都是跟着热播的动画片走 啊。 比如说吧，人家动漫人物的手办，你懂什么叫手办吗？ 玩具嘛，玩具嘛。 你倒是真给扣个大帽子，什么都是玩具， 就那个意思 啊。就我也不跟你解释了，反正据说， 反正就是玩具。 遥控飞机啊，当时呢是因为手头紧，常常只能跟那过眼瘾，看看得了。碰上好脾气的店家，哎呀，小朋友，没事没事，知道你没钱，玩两下吧。啊，这但是你不能往家买， 就跟霹雳贝贝是一样的，是吗？ 张晨说呀，他在虹桥市场买过的玩具当中，印象最深的是一架这个一辆不对一架遥控飞机， 一台 一架飞机， 就那个意思。 你这叫什么？这词儿用的不准啊，是用他2个月的早饭钱攒下来的。 2月都没吃早饭，就为了他。 也不能说一点没吃，说那件蓝色的小飞机啊，天天这个下学都来看看啊，让老板试试飞飞。 你说那是得多喜欢呢？ 反正那时候他爹他妈呢，每天给他早饭钱是5块钱，标准配置是一个家常的灌饼和一杯豆浆。为了买这120块钱的遥控飞机，他说我只吃一个灌饼。省下2块钱来，攒了2月，他把这飞机买了。 豆浆跟那肠就不加了。 哎，就是灌饼能吃饱就得了呗。拿到手那一天，据说恨不得睡觉都抱着他。说到底啊，他还是有些不舍 啊。 本来想着等他自己亲儿子大了之后啊，带他一起来这儿逛逛。 这是爹小时候买玩遥控飞机那一家、 几乎每个玩具呢都是梦。哎呀，可惜这市场要关门喽，这有点不舍哟。 儿子还太小。 反正除了这个卖玩具，他人家还卖文具，你知道吧？上班2年的宋文文是一名 速录员。 干嘛呀？ 平时的工作就是把文件一个个输入电脑 啊。 虽然几乎没了拿笔的机会，都不是使电脑了吗？但他还是喜欢在虹桥玩具市场的三层文具商铺中流连忘返。 嗯， 说一到这儿啊，总是能逛上一两个小时，买上很多文具。说高三那会儿功课最多的时候，基本上每一星期就能用完一根笔，天天做卷子。 啊，是啊。 哎呀，这个感觉那会儿呢，把半辈子的字儿都写完了，现在一年都用不完一根啊，但是我还是想买，总觉得来到这儿就能够感受到青春的气息啊。看着那些穿校服的学生，哎呀，就想到上学的时候，还有那时候无忧无虑的生活呀。 市场承载都是满满的回忆呀。 哎呀，市场要拆了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回忆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啊，这个只有过了一段岁数之后啊，有了一定年龄之后，回忆起来才会充满这种厚重的积淀。 不过这市场 这市场关停，那个建筑未必会彻底这连砖带瓦都拆掉，也许可能会改干别的用。看着那建筑物之后，您的回忆回忆也还是差不了太多的哈， 是吧？ 好歹还留一念想，那一砖一瓦还在那儿呢。 哎呀，今天要不然咱们跟这样，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玩具。 可以啊， 打小时候您玩的最长时间的玩具是什么？ 狗尾巴草不能说了啊，我说过了，不能跟我抢。 没有哪几个小女孩是像你这样玩狗尾巴草的啊。那个小的时候您爱玩什么样的玩具？ 哎， 现在还有没有家里边藏着一些玩具哈？ 嗯， 准备给自己家的孩子留着的。 是， 反正我小时候的玩具都让我妈收起来了。 为什么呀？ 准备给他孙子玩的。 这不有孙子了吗？ 是是是，这不是还没到玩那些高科技的地方。 哎呦，你小时候都玩什么高科技的玩具啊？ 铁皮，什么什么什么小飞机啊，小火车啊， 高级货 啊， 真是高级货， 都是跟地板天安门百货市场那边买了好多什么能小鸡捉米的那种，手一动换它来回轮换着捉米。 是吗？ 这个估计你也没看见，你可能也想不出来。反正一看铁皮的青蛙，你见过吗？ 这见过，一摁嘎哒嘎哒往前走的那个， 都是那个年代的产物。啊，您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来聊聊您小的时候最爱玩的玩具是什么，现在爱玩什么玩具也行哈。我们的交流方式，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的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 暑假快过完了 啊， 要开学了 啊， 要交作业了。作为这个高校， 你怎么幸灾乐祸的呢？ 我不用写作业了，我作业都写完了。 是是是是， 这个作为高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几乎啊所有大学都会要求学生啊在暑假投身社会实践，然后啊在开学的时候上交一份盖章证明和几千字的实践报告。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啊，有一些的大学生实践报告啊怎么变了味儿了呢？这个学生他也不下田地走工矿了，而是在网上请枪手代劳 啊。 有的学生甚至啊随意杜撰报告，像类似于什么香蕉长地里这样的漏洞啊，那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小林呢是河南人，就读于北京某211重点高校。 嗯，还211 啊，这不今年下半年马上要升入大三了吗？他跟记者说啊，学校呢要求他们参加暑期社会实践，开学之后上交报告，同时啊要提交实践单位的证明。 嗯， 你说我暑假还要学车，我还要上出国英语考试辅导班，我哪有时间去实践呢？小林说啊，学校呢也强调这次社会实践成果是要带学分的，所以啊这自己只能想办法呀。他先是让父亲的单位给自己盖了实践证明的公章，然后啊自己上网找枪手写实践报告，最终150块钱成交的，对方承诺不少于2000字。小林说呀，自己呢只需要向对方提供这个实践单位，也就是他爸那单位的名称、工作岗位这些基本信息，给他5天时间就能给他写出来报告的电子版。记者也注意到，像小林这样选择枪手代劳的大学生啊并不在少数，而代写社会实践报告呢在互联网上已经形成了市场。在某这个网购网站上啊，记者输入社会实践报告进行检索，居然搜到了1068件宝贝。按照近期交易量排名啊，最大的一家店铺近期有210个人付款，其他店铺最近的交易量也大多数都在10到50件。记者就以学生的身份联系了一家店铺，人家掌柜的跟记者说啊，我们提供实习报告、实践报告全套服务，这个价格是内容字数要求和从每千字50块钱到150块钱不等。 并且这个店铺还承诺啊，这个报告啊一定不是我这做买卖的人来写、 哦、 我一定给你找个大学生来写，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 人这叫保证原汁原味的校园风。此外呢，店铺说哈还能够提供出证明加盖章的服务 啊， 费用啊就是10块到50块钱不等。 这章是萝卜章吧？ 反正有的学生从网上找枪手代劳，也有学生选择自己杜撰一篇实践报告。 嗯， 记者采访了北京多所高校学生工作部门的老师，也坦言说啊，他们呢确实曾经收到过不少这内容让人哭笑不得的社会实践报告。就说啊，有一位来自福建的学生， 嗯， 这报告里说自己去乡下帮助农民管理种植香蕉， 嗯， 但是怎么看这报告怎么看写日记哈，这个一点都没有香蕉种植领域的专有名词、 哦、 一看就不像是亲自去乡下帮助农民管理过香蕉的样。 嗯、 哦、这报告当中啊居然还多次提到把香蕉从地里挖出来。 哦，以为是土豆。 这是挖地瓜呢还是挖花生呢？来自学院某高校某学院某高校的这个徐老师说啊，一开始啊自己也不知道，差点被糊弄过去。后来啊还是一位家在南方的老师看出了问题。 嗯， 这香蕉是长树上的，不是从地里挖出来的。我们也找学生一问，他承认是自己编的。 嗯， 这徐老师也够不靠谱的，买香蕉的时候见过香蕉身上带泥吗？不少老师也跟记者说啊，除了不知道香蕉长哪儿之外啊，类似缺乏社会常识的杜撰还包括什么被打捞运回家之后活蹦乱跳的带鱼凶狠的咬了一口。 哦，他们家住哪儿啊？他们家 那带鱼上了岸之后还活着居然哈、啊、还有什么小鸡在河面上游泳等等。 哦，这个都是大学生写的， 这鸡鸭不分。 反正现如今你说这个大学生，哎呦得干点什么不好。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实习报告考察报告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大学生真的觉得有必要？估计他们也是觉得糊弄糊弄就完了。就是有的时候社会实践是为了让孩子们多一些实践经验啊，真的如果只拘泥于说我找份报告就能糊弄过去的，这实践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而且这都上了大学了、 嗯、 别再一口一个孩子们这都成年了、 啊、 学术造假不知道这里边意味着什么呀。 哎呀，要是这么说的话那得从高中就开始算，那都是18岁成人礼啊， 是吧？这事儿就看怎么看了，说大可大说小可小。 反正也是希望我们如果从这时候就开始造假的话，那以后他路可见是多么坎坷啊，可以预见的、 就是啊、 还是希望有关部门有关的家长和老师好好想想。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玩具哈、 啊。 博安博新说，我的玩具自制的木头枪啊，我们家儿子的玩具是合金小汽车模型。哎呀，现在小孩的玩具就是 pad 啊。哎，你别说，我小时候，我爸真拿铁丝给我威过一个冲锋枪。 我还以为真拿铁丝给你威过一派的。 哎、那时候是见过什么是掰的。就是家里边虽然说不见得所有的玩具都是买的、 嗯、 那时候物质条件也不丰富啊。 嗯。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哎家长给做的这些玩具真的印象深刻。 是吧、 嗯、 那实话开说啊，哎呦我们小时候那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哪有闲钱买玩具啊。 嗯。 说我有一个娃娃呀，那就是奢侈品了。这个玩具就现在这玩具那叫一个多呀，哎这时代不是不一样了吗？ 嗯。嗯，有个娃娃也不错了，是吧？ 是啊， 这叫什么？纳和牙是吗？ 嗯， 俺小的时候也没啥玩的，丢沙包、跳皮筋还有呼啦圈啊，能玩的呼啦圈就是赶上。 等会儿， 啊、 这纳和牙不是说是男孩吗？这怎么都是姑娘玩的东西、啊？ 老师非让一人买一个，不玩都不行啊！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喜欢玩抓蛐蛐 啊！ 哎呀，路边的草丛中一个人玩就是一天，到了晚上、 嗯、 又宰一大瓶蛐蛐，顺手还能抓几个蝗虫、大蚂蚁。没看见油葫芦之类的， 那玩意儿蛰人咬人还挺吓人的、 啊、是吗？ 啊，油葫芦太凶了。这个不吃草的牛说啊， 嗯， 我小时候的玩具啊是一个铁皮大型的黄色推土机， 哦， 得有鞋盒那么大呢啊， 嗯， 是阿尔巴尼亚制造的， 这是外国进口的，这 是高级哈，说我一直很珍惜都没给玩坏， 后来呀，给儿子玩也没玩坏。 嗯， 儿子长大了不玩了，就被他奶奶给收藏了。 嗯， 结果我们现在都找不着了。一个小小的推土机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 嗯， 也见证了我们国家那一段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兄弟。 嗯，曾经的啊，是来看看其他方面发来的一些事儿啊，就是， 啊， 中国传统的节日， 嗯， 七夕。 啊， 马上就要到了 乞巧节， 哎，这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嘛， 哎，不是，不是那个盼望这个针织女工这手艺变得更好的日子吗？ 不是，角度不一样，都是那一天 啊。 像你这年轻姑娘，肯定盼望着收点花啊，对吧？你干嘛笑得这么又这么彪悍呢？ 涨点工资就更好了。 花啊，昨天下午记者在丰台区玉泉营花卉展厅， 嗯， 看到单枝的玫瑰花啊，价格在3-4块钱。多家摊主都说了，哟，平时啊，这个红玫瑰啊，多在1块钱左右，这不是现在一天一个价，我们拿货的钱就涨了。这当然，我们卖的时候价格自然也得涨，几乎每天涨1块钱，到七夕那天涨到几块钱，那没谱。 啊， 有一位摊主说了，说今年鲜花价格整体有所上涨，昆明那边总下雨， 啊， 运费也高了， 花都是从昆明来的。 哎，99朵的玫瑰花呢，现在已经卖到500块钱了，往年七夕当天到不了这个价啊！记者呢在市场里边也看了看，几乎每个摊位都有用鲜花加工啊、喷涂颜色的干玫瑰花。有位摊主谢女士说了，说这种干玫瑰花啊，保存时间长， 嗯， 像蓝色妖姬啊，就是那种蓝色的玫瑰花， 嗯， 既有传统的鲜花，也有这种加过工的干花，价格差不多。哎呀，后边的性价比那当然相对来说高一些， 嗯， 干花你能存的时间多长啊？ 是， 对吧？除了往年出现过的蓝色、粉色，今年还出现了黑色。黑色的花，你说就是单说哈，怎么会有人喜欢黑色的花呢？ 嗯， 摊主说了，黑玫瑰的花语是占有 啊，嗯，这意义也不一样。 哎呀，不过从其他的意义来说，这可能符合年轻人求新求异的这种心理。花卉市场外边啊，街头上大小花店的生意也不错。左安门附近的一家花店门口写着鲜花预定，老板是一边包装一边说呢，说， 嗯， 这个几天前就开始陆续有人预定七夕鲜花了 啊。 哎呀，他预计七夕当天生意会更好。 嗯， 除了单枝花束、手捧花和花篮之外，他的店里边还摆着一排包装精美的鲜花礼盒。 啊，等等，怎么又有礼盒了呢？ 这两年特火的电视剧里边老有那男主角送个鲜花礼盒 啊， 精致又新鲜。今年不是就流行起来了吗？ 啊， 当然了，价格比普通包装那得贵个20-30块钱 啊，就不是花束，是那花都在盒子里边。 哎，是是是， 嗯， 这不是流行吗？反正。您要不然就是提前做好准备，现如今可能现在下手可能就已经有点小贵了。 是吗？ 对吧？ 那干嘛跟这风啊？这七夕这跟玫瑰花有什么必然联系啊？我怎么就觉得联系不上呢？ 所以我就觉得是俩人感情好，不在乎你到底送不送花，是吧？俩人要是真感情好，你就是一辈子不送花，他能挑眼吗？ 而且这事儿要送啊，真心说想表达心意，你得看看人家喜欢什么。就比如说送我吧，你送我花那投不了我所好。 那送你什么呢？ 这一大盆小龙虾，你说我得有多开心呐！ 小龙虾每一个都被狗尾巴草捆着是吧？ 满黄的小龙虾。 好吧，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感情好，不见得为一些其他的一些表象东西所表示，啊， 那都是形式。 哎呀，所以最关键的还得看内容。 说的内容啊，这接下来这个太有内容了。 嗯， 这个这两天啊，说这黄瓜呀，哟贵呀，涨价呀。 黄瓜 啊， 吃那黄瓜 啊？对呀，这就顶花带刺儿那个。 嗯， 市民李先生在双井附近的一家农贸市场买了2根黄瓜，再加2个西红柿， 嗯， 一共花了8块钱。 哎呦呵！ 哎呀，这8块钱花的李先生这叫一心疼啊！哎呦，你说这黄瓜贵的快跟金条一样了。 金黄瓜。 记者探访新发地市场，知道啊，最近的这个黄瓜呀，摇身一变，好像变成了金瓜，价格是屡屡攀高。 嗯。 而新发地的统计数据也显示，这黄瓜确实涨价了，环比的批发价格啊，这上涨88%。昨天市民李先生就在双井的这个农贸市场买黄瓜的时候，不被吓着了吗？说一问价格呀， 嗯， 居然是4块钱一斤，就在一周之前啊，还2块多钱呢。 嗯， 摊主看到了李先生满脸惊讶的样啊，赶紧安慰他说：“哎呦，你这不算啥，这两天还落下一点呢，最贵的时候都快卖到5块钱一斤了。” 哦， 这俩人正聊着嘛，接连就有市民走过菜摊子，有一大妈啊，摇着蒲扇，拉着小车，边走边说：“ 嗯。” 这黄瓜贵了，咱就先不吃呗。 哎， 便宜了再吃。 你又不是非吃这个。 那个范宝明啊，是新发地市场一名蔬菜批发商。 嗯， 上周末的午后，他就在自己的摊位前啊，这眯一会儿。因为啊，打从凌晨两点多钟一直到七八点，他都在接待来批发蔬菜的客户。不过说到最近黄瓜的走势啊，他的这精神一下就来了。哟，这黄瓜现在确实涨得厉害，现在批发价那就是2.5块，这以前也就1块钱左右吧。而这个新发地的数据不是显示了吗？这个品质好的黄瓜批发价啊，那就不是2.5块了，得3.2块。说这黄瓜价格为什么涨得这么快啊？都是因为七月下旬开始啊，不是一直下雨吗？暴雨、潮湿、闷热天气呀、这个影响黄瓜的正常生长。很多刚刚开花的小黄瓜就在高温闷热以及暴雨天气里长不大了，这一下就严重影响了黄瓜的产量。而另外呢，由于暴雨增多，使得一些黄瓜呀被雨水长期浸泡，那瓜秧就给泡死了。范宝明还解释说啊，去年呢是黄瓜的小年，价格偏低，造成今年种植量就少，从而也就推高了价格。反正新发地数据的这个市场数据显示啊，黄瓜价格今年同比去年啊上涨了74.07%。 不是，这黄瓜都分大小年是吧？ 啊， 就跟哪年大白菜似的， 啊， 就是一年贵一年便宜。 是， 哎呀，这个黄瓜跟鲜花跟玫瑰花不太一样啊，玫瑰花可有可无，这当家菜有的时候你要真是你说我想吃碗炸酱面。就没黄瓜码，你这别扭。 这大夏天的黄瓜那是必备的呀， 是吧？所以，哎呀，什么时候咱不能出现这种大小年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平均点，这个不扎堆儿，兴许啊能更好。当然，这个咱俩说了都不算了。来看看咱俩说个算的，说说儿时的玩具。 嗯， 比如老宋说，冰棍棍、瓶子盖、烟盒、方宝、瓷片，还有泥巴，这些都不花钱，你知道吗？ 还有泥巴 啊？你知道什么是方宝吗？ 方宝是那种纸壳的画片吗？ 不是画片，画片那叫洋画。 嗯 啊， 方宝是也是纸折的吗？ 对 啊， 啊，见过吗？ 一抽能抽翻过来是吗？ 哎呦呵，玩过呀。 你不是说我笑起来很彪悍吗？ 行，还有很多朋友都说各种各样小时候的玩具啊。 嗯，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您继续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来聊聊小时候的常玩的爱玩的那些玩具。 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 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直销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直销车险，夏日送天凉，投保满额就送春暖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远离夏季中暑，缓解肠胃不适，我有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同仁堂国药。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听听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浦航渔路口玉清桥到浦航渔路口由北向南直行是车多，双井桥的西到双井桥东由西向东直行车多，紫竹桥的辅路由南向北直行车多，另外刘家窑桥北到刘家窑桥南由北向南直行是车多的，紫竹桥的北到紫竹桥南由南向北直行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在这儿提醒您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这个地铁五号线呢，有人看见一位梳着马尾、穿着粉色运动裤的女孩，背着一双肩背包啊，一步一顿，鞠躬乞讨。 哎呦， 哎呀，在她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单手抱着个小孩，跪着往前走，也是伸手乞讨。俩人啊，还始终保持着几步的距离，手里边都捏着1块钱1块钱的零钱。 遇到有乘客不给钱，哎呦，这粉裤子还会不停的作揖。如果有乘客执意不理，他就狠狠的瞪乘客一眼。 哎呦， 他前脚一走，后边抱孩子那个乞讨者要跟着第二轮乞讨。那么执法大队呢是把两名乞讨者带回了警务室。乞讨者说呀，说是当天上午七点啊，从五号线天通苑上的车，之后呢就在五号线和十号线开始乞讨，五六个小时要了272块钱。这个抱孩子乞讨的呀是位90后母亲啊，粉裤子呢是他妹妹，两个人呢是趁着暑假农闲的时候来北京专门乞讨的。你说90后当妈就开始干这事儿哈，他们家孩子今后知道有印象之后会不会觉得丢人呢？北京地铁官方微博也曾经发布消息说，这些乞讨卖艺人员大多是来自甘肃啊，而且很多都是90后的母亲，他们四肢健全，在暑假是利用孩子组团来行乞的，以博取乘客同情，希望乘客不要给钱。这个抱孩子乞讨的姐妹显然是有备而来，人家执法人员还没开口询问呢，姐儿俩就开始掏出了好几个证件 啊。 第一张是亲子鉴定证明复印件， 就说那孩子是亲生的。 人执法人员说了，说这些人都不是第一回来北京乞讨了，大多是一个村好多人一起来 啊。 对于执法过程当中，他们都门清啊， 这还组团呢。 对啊，抱着孩子乞讨，你有时候涉嫌拐卖孩子不是吗？得做亲子鉴定，说这些人提前都做好亲子鉴定了，这是撇清嫌疑。行乞的还很多带有残疾证，执法人员说了，说尤其是一些老年人拿出残疾证啊，然后再给你讲一段特别苦难的经历，博取同情。不过大多时候他没有自己说的那么苦 啊。 轨道交通大队交通执法大队的副大队长李海涛就曾经碰到过一位乞讨者，这残疾证上写着是视力有问题，但是呢他装的是什么？装的是腿瘸啊。人说瘸更能容易受得同情，你这看不清楚吧，不见得给钱，你知道吧。还有一些儿童行乞者，如果年轻女乘客不给，他们就抱着乘客的大腿不撒手。有一些女乘客一不好意思一心软就得给钱。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提醒大家，真是这个咱们别轻易给他们钱，就是有时候献爱心有很多方式，这种方式呢其实是助长了他们有的时候扰乱一下交通安全。 对，您掏了钱之后，人家感受的不是爱心，人是拿你当冤大头呢，是不是？ 是吧。反正在这儿我们还是再一次奉劝您不要给钱。 前天晚上11点多啊，这个丰台区富锦家园五区北门东侧的道路啊突然塌陷，出现了一个4-5平方米的大坑。 有人受伤吗？ 没有，一辆刚刚开过的轿车啊掉坑里头了。 哎，这还没人受伤还好是吧， 人家车主在车里呢，那车能自己进去吗？车主王先生回忆说啊，昨天晚上11点多钟啊，我开车回家，我眼看着就要开出小区了，谁想到哐一声路面就塌了，我是连人带车全翻进坑里，好好开着车，没想到路面一塌车就掉下去了。 哎呦， 事发之后啊才被吓出了一身的冷汗。我被卡在驾驶室里开不开门，我把副驾驶的窗户全都给摇开了，我才从车里爬出来。王先生说啊，他爬出车窗之后才发现，哎呦，这大坑啊还真挺深的，自己呀距离坑顶还有一段距离呢，坑里都是水，还特别臭，根本没法往外爬。还好当时路边有遛弯的人把我救出来了。王先生脱险之后啊，立刻就报了警。家住在这个小区的刘先生目睹了整个事发过程。 怎么回事？ 就那遛弯的啊，说当时啊没有任何征兆，路面突然就塌了，我们都给看傻了。好在司机没事，反正就是吓够呛。对于这件事呢，北京市丰台城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董经理介绍说啊，这个小区的入口处东侧道路啊，目前划归在小区物业的管理范围之内。这个路段下埋的小区内的污水主管线堵塞，引起了污水管道漏水。这个污水冲刷地基，导致路面塌陷。董经理说啊，这个管道破损呢，堵塞已经有多好多天了。之前物业每天都派人在北门的入口抽污水，来保证居民家中正常用水。本来这不想联系相关部门对地下管线进行大修吗？还没来得及动手就出事儿了。此外呢，董先生还表示啊，目前已经跟这车主王先生进行了协商，愿意赔偿车主事故车辆的相关维修费用，并且接下来呢会重新规划抢修方案，并且联系有关部门，争取尽快将破损的管道修好，并且把这大坑给填好。 你看，本来就知道它有问题，没想到就出事了吧？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未雨绸缪啊，这有的时候已经有风险了，你哪怕 立个锥桶稍微挡一下呢， 嗯， 都比这样的事儿呢，幸好没伤着人，是吧？那人吓得够呛啊。 你说这出了事儿之后才想起来抢修、 哎， 当时发现问题的时候不慌不忙的等报修，一定要这等出事儿之后在后面亡羊补牢。你说这多被动啊！ 对呀、啊，老话怎么说来的、 啊？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已经有个窟窿了，赶紧给补上吧。以前怕砸房，现在怕砸着人。 谁敢砸人砸房子呀？ 这昨天南锣鼓巷110号的居民张大爷反映说，院子里边有一棵老树啊，发生了倾斜、 啊， 这不是担心嘛？树砸着房，他向相关部门反映，希望把树移走。 啊，有棵树要倒了。 哎、昨天上午，这棵歪树被工人锯掉了一半，但是呢，3米左右的树干依然是立在远处。如果这个树干倒了，倒不会砸房上， 嗯， 但是谁要从那儿走，万一要是被砸着，那有可能落人身上。 哎呦，这3米的树砸一下可了不得。 是，记者呢也是赶往了南锣鼓巷110号哈，这个院落呢，这个房屋排布非常拥挤，除了3面平房之外啊，院子中间又起了一排平房。居民说啊，这排房子修于20多年前，称不上是什么违建。 嗯， 张大爷所说这棵歪树啊，就埋在这平房里边，赶上贫嘴张大明他们家了，是吧？一间小富房的房顶开了个窟窿，树干是穿过房顶儿。目前呢，这棵树还剩下大约3米高，这已经是向南倾斜大约30度角了。仓库的顶已经被树干挤得都塌，就已经塌了。 嗯， 经过目测吧，如果这棵树向南倒下，有可能会砸在张大爷家门口附近。张大爷就跟记者说呀，说这棵树大概已经很多年没长过叶子了，立在院中间啊，像一棵这个大粗棍子， 嗯， 原本5-6米高，这不是大约5年前这棵树开始向南倾斜，已经歪得更明显了。他和老伴就坐在家里边，最担心的就是突然砸下来砸房子。为此呢，两位老人多次向多个部门反映过，随后得知这棵树应该由产权单位来处理，而产权单位的物业工人来了之后啊，也没能把树移走，只是砍了一少半。现在呢，这棵树短了一截，如果倒了确实砸不到房子，可是呢有可能会砸到过道上的人。 嗯， 人家张大爷说，我都80多岁了，老伴儿也快80了，我们腿脚都不太灵便，看着院里边这棵歪树，真是害怕哪天砸了我们2口。为此呢，记者联系了产权物业单位，对方啊还没有听电话。在采访当中，记者也是得知，产权单位之所以会把树砍掉一半而没移走，与向园林部门提交的相关申请有很大关系。从手续上来看，说修剪树木远比移走一棵树那容易的多了。你要是想移走这棵树，可能手续更为繁琐一些。 是， 当然我觉得像人家大爷说的也是，你说这要是哪天80多岁张大爷和他老伴儿要是真是被砸着，这 不敢想。 对呀、啊，这也太危险了，还是希望有关部门好好的把这事儿给解决一下哈。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有很多人都在说各种各样小时候的玩具。 SF 说、 啊、 我小时候玩的就是这个，然后发来一张图，就是有一小男孩啊，这个拽着狗尾巴拖着狗走呢。啊，小时候玩狗是吗？招猫逗狗的年纪。 你也干过吧？ 这不是，我师傅教过我，说那个北京话叫怎么说，叫猫嫌狗不待见的年纪。 7-8岁讨人嫌啊，有的时候是一段时间比较烦人的时候。 我老说那叫讨狗嫌、 啊、是吧。独舞说丢沙包、跳皮筋、抓石子、弹玻璃球、滚铁环，还有四角包，那丢沙包嘛。 嗯， 哎呀，就是刚才说那方包，满满的都是回忆呀、啊， 是吧？又见青天说，小时候玩过中国产那个什么匣子玩具枪啊，木质的步枪呢，就是有枪口，有塑料盖，往枪管里塞个黄豆啊，再堵上塑料盖，一开枪1.5米啊。 嗯， 还有铁皮的翻斗运土车，上弦的铁皮绿青蛙和叠纸枪，这个纸的子弹袋啊，纸枪套。还全套的呢。 哎呀，小的时候那种玩具枪真的小男孩都特别喜欢。 嗯 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包括叫什么撸子，就是你看过小兵张嘎吗？ 算吧。 啊，反正就是那种各种各样的木质的呀，然后塑料的呀都会有。 又见青天还在这纠正我呢、 啊、 那个拽着狗尾巴那不对啊，人家有专有名词。 叫什么呀？ 拉狗打架。 还有这说法呢？ 是吧？我也不知道。 反正小时候没干过这种事儿哈，我们也不太了解。刚才也看到短信平台上1948说，30年前、 嗯、 我们家孩子玩过一辆小坦克， 嗯， 保存的特别好，现在让我们家小孙子玩 啊， 里边放2节5号电池，这非常厉害，能爬小坡呢。